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5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四分觉摩示品第21-2复次善现，若诸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应神请问诸余菩萨，云何菩萨修习一切菩提分法，引发何心，能令菩萨习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无灭无起无尽无性实际而不作证？然修般若波罗蜜多，善现当知，若于菩萨得此问时，作如是答：诸菩萨摩诃萨，但应思维，若空，若无相，乃至若实际，不为显示，应念不舍一切有情，摄受殊胜方便善巧。当知彼菩萨先为蒙诸佛授予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，所以者何？彼诸菩萨未能开始记别闲了不退转地，诸菩萨众不共法相，不如实知他所请问不退转地诸行状相，亦不能答。而时善现辩白佛言：颇有因缘执诸菩萨不退转否？佛告善现：亦有因缘执诸菩萨是不退转，为有菩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闻不闻能如实答，先所请问能如是行不退转地诸菩萨行，由此因缘知彼菩萨是不退转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以何因缘有多菩萨求学无上正等菩提，少有能作如实答者？佛告善现：虽多菩萨求学无上正等菩提，而少菩萨得受如是不退转地微妙慧迹，若有得受如是迹者，皆能于此作如实答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善根明净，智慧深广，世间人天阿修罗等不能破坏，必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复次善现，若诸菩萨乃至梦中亦不爱乐三界诸法，亦不称赞一切声闻独觉地法，虽观诸法如梦所见，而于实际不证不取，当知是为不退转地诸菩萨相。不此善现，若诸菩萨梦见如来应证等觉，作狮子座，有无数量百千俱之比丘众等恭敬围绕而为说法，或见自身有如是事，当知是为不退转地诸菩萨相。不此善现，若诸菩萨梦见如来应证等觉，32相80随好圆满庄严， 常光一巡，周匝照耀，与无量众永在虚空，现大神通，说正法要，化作化事，令往他方无边佛土，施作佛事。或见自身有如是事，当知是为不退转地诸菩萨相。复次善现，若诸菩萨梦见狂贼破坏村城，或见火起焚烧居落，或见狮子、虎狼、猛兽、毒蛇、恶蝎欲来害身，或见冤家欲斩其首，或见父母、妻子、眷属临当命中，或见自身有余苦事欲相逼迫，虽见此等诸部位事而不惊惧，亦不忧恼，从梦觉矣，岂能思维？三界非真，皆如梦见。我得无上正等觉时，当为有情说三界法，一切虚妄皆如梦境，当知是为不退转地诸菩萨相。不辞善现，若诸菩萨乃至梦中见有地狱、旁生、鬼界诸有情类，便作是念：我当精勤修诸菩萨摩诃萨行，速去无上正等菩提，我佛土中得无地狱、旁生、鬼界、恶趣即明。从梦觉已，亦作是念：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当作佛时，国土清净，定无恶趣及恶趣名，当知是为不退转地诸菩萨相。复次善现，若诸菩萨梦中见火烧地狱等诸有情类，或复见烧诚意居落，便发誓愿：我若一受不退转计，当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愿此大火即时顿灭，变为清凉。若此菩萨作是愿意，梦中见火即时顿灭，当知已受不退转计。若此菩萨作是愿意，梦中见火不即顿灭，当知未受不退转计。不辞善现，若诸菩萨觉时现见大火足起，烧诸诚意，不烧居落，便作是念：我在梦中或在觉位，曾见自有不退转地诸形状相，未审虚实。若我所见是实有者，愿此大火即时顿灭，变为清凉。善现当知，若此菩萨作是誓愿，发诚地言，而使大火即为顿灭，当知已受不退转计。若此菩萨作是誓愿，发诚地言，火不顿灭，当知未受不退转计。不辞善现，若诸菩萨觉时见火烧诸诚意，火烧居落，便作是念：我在梦中或在觉位，曾见自有不退转地诸形状相，若我所见定是实有，必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愿此大火即时顿灭，变为清凉。善现当知，此诸菩萨发誓誓愿，诚地言已，而时大火不为顿灭，燃烧一家，越至一家，复烧一家，或烧一项，越至一项，复烧一项。 如是辗转，其火乃灭。是诸菩萨决定已受不退转计。然被烧者，有彼有情，造作增长，坏正法业，彼有此业先堕恶趣，无量劫中受正苦果，今生人去受彼余殃，我有此业当堕恶趣，经无量劫受正苦果，今在人去先现少殃，当知是为不退转地诸菩萨相。复次善现，更有所余诸形状相，这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我当为汝分别解说，汝应谛听，极善思维。善现答言：唯然愿说，我等乐闻。佛告善现：若诸菩萨见有男子，或有女人，或有童男，或有童女，现为非人之所魅着，受诸苦恼，不能远离，便作是念：若诸如来应证等觉，知我已得清净意乐，受我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计；若我久发清净意乐，求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远离声闻独觉作意，不依声闻独觉作意，求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若我当来必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能尽未来利益安乐诸有情类。若十方界现在实有无量如来应正等觉，说正法要扰于有情，彼诸如来应正等觉，无所不见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解，无所不证，现知见觉一切有情意乐差别，愿垂照察我心所念，即成地言：若我实能修菩萨行，必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就把有情生死苦者，愿是男子或此女人，或此童男，或此童女，不为非人之所扰恼，彼随我语，即当舍去。是诸菩萨作此语时，若彼非人不为去者，当知未受不退转计；若彼非人既为去者，当知已受不退转计。作此善现，有诸菩萨未具修行一切佛法，未入菩萨正性离生，未免恶魔之所扰乱，与诸魔事未能觉知，未受菩提不退转计，不能自审善根厚薄，于少所修起增上慢，学诸菩萨法成地言，便为恶魔之所诓惑，为彼菩萨见有男子或有女人，或有童男，或有童女，现为非人之所魅着，受诸苦恼，不能远离，即便轻而发成地言：我若已从过去诸佛受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计，令此男子或女人等不为非人之所扰恼，彼随我语，速当舍去。是诸菩萨作此语已，而使恶魔为诓惑故，即便驱破非人令去。所以者何？恶魔威力胜彼非人，是故非人受魔教斥，即便舍去。 十，彼菩萨见此事已，欢喜踊跃，作是念言：非人今去，是我威力。随者何？非人随我，所发誓愿，即便放此诸男女等，无别缘故。是诸菩萨不能觉知恶魔所作，为是己利，妄生欢喜，持此轻弄诸于菩萨，言：我已从过去诸佛受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，所发誓愿皆不唐捐，汝等未蒙诸佛授记，不应相学发成地言，设有药期，必空无果。是诸菩萨轻弄毁灭于菩萨故，妄持少能，于诸功德生长多种增上慢故，远离无上正等菩提，不能证得一切之智。是诸菩萨以无方便善巧力故，生长多种增上慢故，毁自轻灭于菩萨故，虽勤精进而堕声闻或独觉地。是诸菩萨薄福德故，所作善业发成地言，皆动魔识。是诸菩萨不能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真善之事，不能请问得不退转菩萨形象，不能资受诸恶魔君所作事业，由思魔父转复监牢。随者何？是诸菩萨不久修行六道彼岸，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故为恶魔之所诓惑。是故菩萨应善觉知诸恶魔事，勤修善业，不自善现。有诸菩萨未久修行六道彼岸，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故为恶魔之所诓惑。为有恶魔为诓惑故，方便化作种种形象至菩萨所作如是言：多哉善男子，如自知也，过去诸佛已曾受汝大菩提记，汝与无上正等菩提决定当得不复退转，汝身父母兄弟姊妹亲友眷属乃至七世名字差别，我悉善知。汝身生在某方某国某城某邑某居乐中，汝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宿向亡终生，如是恶魔若见菩萨秉性柔软，诸根闷钝，便诈机言：如与先世所秉根性已曾如是。若见菩萨秉性刚强，诸根明利，便诈机言：如与先世所秉根性亦曾如是。若见菩萨居阿兰若，或长气时，或受意时，或依坐时，或一波时，或居种间，或居陆地，或居树下，或粪扫衣，或淡三衣，或常坐不卧，或如旧夫居，或少欲，或喜足，或乐远离，或乐极定，或具正念，或具妙慧，或不重利养，或不贵名誉，或好廉俭，不图其足，或省睡眠，或离调举，或好少言，或乐软语。如是恶魔见此菩萨种种行已，便诈机言： 如与先世一曾如是，随者何？如今成就如是如是殊胜功德，世间同见，先世定应亦有如是殊胜功德，应自庆畏，勿得自轻。时彼菩萨闻此恶魔说其过去当来功德，即说现在亲有自身明等功德，兼叹种种殊胜善根，欢喜踊跃，起增上慢，灵灭毁骂诸于菩萨。而时恶魔知其暗遁，生增上慢，灵灭他人，复告之言：如定成就殊胜功德，过去如来已受汝计，如于无上正等菩提，定当正得不复退转，已有如是瑞相现前。而时恶魔未扰乱故，或脚现作出家形象，或脚现作在家形象，或脚现作父母兄弟姊妹亲友凡至施主天龙药叉人非人等种种形象，至此菩萨所居之处作如是言：过去如来久已受汝大菩提记，汝与无上正等菩提决定当得不复退转，随者何？不退转地菩萨形象汝皆具有，应自尊重，莫生疑惑。十此菩萨闻彼语已，增上慢心，转复坚固。善现当知，如我所说不退转地诸形状相，是诸菩萨实皆未有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魔所制持，为魔所扰，不得自在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与不退转诸形状相实皆非有，但闻恶魔诈说其德及名字等，生增上慢，领灭毁骂诸于菩萨。是故善现，若诸菩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应善觉知诸恶魔事。复此善现，有诸菩萨魔所制持，为魔所魅，但闻名字妄生执着，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为善修行六道彼岸，基于无量无边佛法，有此因缘令魔得变，是诸菩萨不能了知四魔形象，有此因缘令魔得变，是诸菩萨不能了知无取运等无量法门，亦不了知有情诸法名字实相，由此因缘令魔得变，方便化作种种形象，告菩萨言：如所修行愿行已满，当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如成佛时当得如是功德名号。为彼恶魔知此菩萨长夜思愿，我成佛时当得如是功德名号，随其思愿而即说之。十此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闻魔即说作是念言：此人其在为我即说当得成佛功德名号，与我长夜思愿相应，由此故知过去诸佛必已受我大菩提记，我与无上正等菩提决定当得不复退转，我成佛时必定当得如是功德尊贵名号。是诸菩萨如是恶魔或魔眷属 过摩所执、诸沙门等，即说当来成佛名号。如是如是，骄慢转增。我与未来定当作佛，获得如是功德名号，诸于菩萨无于我等。善现当知，如我所说不退转地诸形状相，此诸菩萨皆未成就，但闻魔说成佛虚名，便生骄慢，轻弄毁灭于菩萨众。有此因缘，是诸菩萨远离无上正等菩提，是诸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弃舍善友，为恶之事所摄受故，当作声闻或独觉地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或有此身，还得正念，至诚悔过，舍骄慢心，亲近供养真敬善友，彼虽流转生死多时，而后复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渐次修学，当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若有此身，不得正念，不能悔过，不舍慢心，不乐亲诚真敬善友，彼定流转生死多时，后虽精进修诸善业，而堕声闻或独觉地。譬如比丘求声闻果，与四众罪若随犯一，便非沙门，非释迦子，彼与现在定不能得预留等果，妄执虚名菩萨一二。但闻魔说成佛空明，便起慢心轻弄毁灭于菩萨众，当知此罪过彼比丘所犯四众无边倍数，至彼比丘所犯四众，此菩萨罪过五无间亦无量倍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实不成就殊胜功德，闻恶魔说成佛虚名，便自骄慢轻于菩萨，是故此罪过五无间无量倍数。由此当知，若诸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应善觉知如是偈说虚名号等微细模式。不辞善现，有诸菩萨修远离行，为隐山林、空泽、旷野、居阿兰若，焉作思维，时有恶魔来至其所，恭敬赞叹远离功德，为作是言：善哉大师，能修如是真远离行，此远离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共所称赞，天地士等诸天神仙皆共守护供养尊重，应常住此，勿往于处。善现当知，我不称叹诸菩萨众常乐极静，居阿兰若旷野山林，焉作思维修远离行。儿时善现辩白佛言：诸菩萨众应修何等真远离行？而佛世尊今作是说：我不赞叹诸菩萨众常乐极静，居阿兰若旷野山林，焉作思维修远离行。佛告善现：若诸菩萨或居山林、空泽、旷野、阿兰若处，或住城邑、居落、王都、喧杂之处，但能远离烦恼恶业及诸声闻独觉作意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即修诸于殊胜功德，是名菩萨真远离行。 此远离行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共所称叹。诸佛世尊皆共开许。诸菩萨众常应修学，若昼若夜应正思维，精进修行，此远离法，是名菩萨修远离行。此远离行不杂声闻独觉作意，不杂一切烦恼恶业，离诸喧杂毕竟清净，令诸菩萨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能尽未来度有情众。善现当知，摩所称赞隐于山林、空泽、旷野、阿兰若处，气盛卧具，宴坐思维，非诸菩萨真远离行。所以者何？彼远离行又有喧杂，为彼或杂恶业烦恼，或杂声闻独觉作意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不能精进信受修学，不能圆满一切智智。善心当知，有诸菩萨虽乐修行摩所称赞远离行法，而起骄慢不清净心，轻蔑毁自诸于菩萨摩诃萨众，未有菩萨摩诃萨众虽居诚意、居乐、王都，而心清净，不杂种种烦恼恶业，及诸声闻独觉作意，精勤修学波罗蜜多，基于无量菩提分法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虽居愧闹而心极静，常乐修习真远离行，彼与如是真净菩萨摩诃萨众心生骄慢、轻弄、毁自、诽谤、凌灭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虽居旷野百余善那，其中绝无诸恶禽兽、蛇蝎、盗贼，唯有鬼神、罗刹娑等游止其中，彼居如是阿兰若处，虽经一年或五或十或复乃至百千俱之，若过世数修远离行而不了之真远离行，为诸菩萨虽居愧闹而心极静，远离种种烦恼恶业，及诸声闻独觉作意，发取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虽居旷野经历多时，而杂声闻独觉作意，于彼二地深生乐着，以二地法修远离行，复于此行深生胆染，彼虽如是修远离行而不称顺诸佛之心。善现当知，我所称叹诸菩萨众真远离行，是诸菩萨都不成就，彼与真净远离行中亦不见有相似形象，所以者何？彼与如是真远离行不生爱乐，但乐勤修声闻独觉空远离行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修不真净远离行时，摩来空中欢喜赞叹，告言：大士，善哉善哉，汝能勤修真远离行，此远离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共所称叹，汝于此行精勤修学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执着如是二乘所修远离行法，以为最胜，轻弄毁灭诸菩萨乘虽居愧闹而心极静，成 调善法，诸比丘等言：彼不能修远离行，身居愧闹，心不洁净，无调善法。善贤当知，是诸菩萨与佛所赞诸真远离行菩萨摩诃萨，轻弄毁字，畏惧愧闹，心不洁净，不能勤修真远离行，与诸如来所不称赞诸真宣杂行菩萨摩诃萨尊重赞叹，为不宣杂其心极静，能正修行真远离行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与应亲近恭敬供养如世尊者，而不亲近供养恭敬返家轻蔑，与应远离不应亲近恭敬供养如恶友者，而反亲近供养恭敬如是世尊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妄起种种分别执着，所以者何？彼作是念：我所修学是真远离，故为非人称赞护念。居诚意者，身心扰乱，谁当护念称赞敬重？是诸菩萨有此因缘，心多骄慢，轻蔑毁自诸于菩萨，烦恼恶业昼夜增长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与于菩萨为旃陀罗，未无菩萨摩诃萨众，虽似菩萨摩诃萨相，而是天上人中大贼，诓惑天人阿苏罗等。其身虽服沙门法衣，而心常怀盗贼意乐。诸有发趣菩萨乘者，不应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恶人。所以者何？此诸人等怀增上慢，外似菩萨，内多烦恼。是故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真实不舍一切之智，不起无上正等菩提，身心心求一切之智，欲得无上正等菩提，普为利乐诸有情者，不应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恶人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常应精进修自事业，厌离生死，不着三界，与彼恶贼旃陀罗人常应发心慈悲喜舍，应作是念：我不应起如彼恶人所起过患，设当施念如彼暂起，即应觉知，令速除灭。是故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当善觉知诸恶魔事，应勤精进远离除灭如彼菩萨所起过患，勤求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当知，如是学者是为菩萨方便善巧，如实觉知诸恶魔事。第四分善有品第二十二之一。儿时世尊复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身心欲证无上菩提，常应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真敬善友。具受善现便白佛言：何等名为诸菩萨摩诃萨真敬善友？佛告善现：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是诸菩萨摩诃萨众， 真净善友。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亦是菩萨摩诃萨众真净善友。若于菩萨及诸声闻并于善事，能为菩萨宣说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门，教诫教授诸菩萨众，令众善根，修菩萨行，速圆满者，亦是菩萨摩诃萨众真净善友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，亦是菩萨摩诃萨众真净善友。不辞善现，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当知亦是诸菩萨众真净善友。善现当知，如是六种波罗蜜多，亦是菩萨摩诃萨师。如是六种波罗蜜多，亦是菩萨摩诃萨道。如是六种波罗蜜多，亦是菩萨摩诃萨名。如是六种波罗蜜多，亦是菩萨摩诃萨照。如是六种波罗蜜多，亦是菩萨摩诃萨摄。如是六种波罗蜜多，亦是菩萨摩诃萨护。如是六种波罗蜜多，亦是菩萨摩诃萨归。如是六种波罗蜜多，亦是菩萨摩诃萨去。如是六种波罗蜜多，亦是菩萨摩诃萨周。如是六种波罗蜜多，亦是菩萨摩诃萨覆。如是六种波罗蜜多，亦是菩萨摩诃萨母。如是六种波罗蜜多，能令菩萨摩诃萨众得微妙智，生如实觉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菩萨摩诃萨众，皆因六种波罗蜜多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究竟圆满。善现当知，过去如来应证等觉，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以般涅槃。彼佛世尊，皆以六种波罗蜜多，胜一切智。未来如来，应证等觉，当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当般涅槃。彼佛世尊，亦以六种波罗蜜多，生一切智。现在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现证无上正等菩提，现为有情宣说正法。彼佛世尊，亦以六种波罗蜜多，生一切智。今我如来应证等觉，现证无上正等菩提，现为有情宣说正法，亦以六种波罗蜜多，生一切智。何以故？如是六种波罗蜜多，普能摄受37种菩提分法。若四梵住，若四摄事，若于无量无边佛法，若诸佛智，若自然智，不思议智，无敌对智，一切智智，悉能摄在如是六种波罗蜜多。是故我说，如是六种波罗蜜多，是诸菩萨摩诃萨众真净善友。与诸菩萨摩诃萨众，为师为导，为名为照，为摄为护，为归为去，为周为父为母，能令菩萨摩诃萨众得微妙智，生如实觉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作诸有情不惜报有。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学六种波罗蜜多。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欲学六种波罗蜜多， 应与般若波罗蜜多，甚深经典，至心听闻、受持、读诵、观察意趣，请觉所宜。随者何？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能与六种波罗蜜多为尊、为导，能视、能转，为生养母。随者何？若离般若波罗蜜多，则无前五波罗蜜多。虽有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，而不名为能到彼岸。是故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欲得不随他交行，欲住不随他交地，欲断一切有情疑，欲满一切有情愿，欲严净佛土，欲成熟有情，应学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者何？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，广说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，一切菩萨摩诃萨众皆于其中，应勤修学。若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定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能尽未来利乐一切。儿时善现便白佛言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以何为相？报告善现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无着为相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颇有因缘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无着之相，于一切法可说亦有无着相也。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有因缘故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无着之相，于一切法亦可说有此无着相。以一切法无不皆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空远离。是故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无着相，是空远离。于一切法有无着相，亦空远离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一切法皆空远离，云何有情可得施舍油然有境？世尊，非空远离法可说油然有境。世尊，非空远离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非离空远离有别法可得能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云何令我解佛所说甚深意趣？报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有情常业，有我我所，心执我我所否？善现答言：如是世尊，如是善事。有情常业，有我我所，心执着我我所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有情所执我即我所，空远离否？善现答言：如是世尊，如是善事。有情所执我即我所，皆空远离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岂不有情有我我所执流转生死？善现答言：如是世尊，如是善事。诸有情类有我我所执流转生死。报告善现：如是有情流转生死，施舍杂染及清净者，由诸有情虚妄执着我及我所，说有杂染，而于其中 无杂染者。有诸有情，不妄执着我及我所，说有清净，而于其中无清净者。是故善现，虽一切法皆空远离，而诸有情亦可施舍悠然有境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，名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具受善现遍白佛言：甚其世尊稀有善事，虽一切法皆空远离，而诸有情悠然有境。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，则不行色，亦不行受想行识。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，世间天人阿修罗等皆不能服。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，便胜一切声闻独觉所行之行，至无胜处。所以者何？以诸佛性及如来性、自然觉性、一切智性，皆不可胜。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，昼夜安住方便善巧，去向无上正等菩提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不告善现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不辞善现，于云何？假使于此展不周中，一切有情非前非后皆得人身，得人身已，皆发无上正等决心。既发心已，修诸菩萨摩诃萨行，皆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有善男子善女人等，尽其行受，以诸世间上妙乐具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此诸如来应证等觉，复持如是所及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是善男子善女人等，由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善现答言：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报告善现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大众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施舍建立分别开示，令其意解，即诸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，此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是因缘所获功德，甚多于前无量无数。不辞善现，云以云何？假使于此展不周中，一切有情非前非后皆得人身，得人身已，皆发无上正等觉心，既发心已，尽其行受，以诸世间一切乐具恭敬布施一切有情，复持如是布施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是诸菩萨摩诃萨众由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善现答言：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不告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下至一日安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，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。所以者何？诸菩萨摩诃萨如如昼夜安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，如是如是堪为一切有情福田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所起慈心，诸有情类无能及者，唯除如来应证等觉。非故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无与等故。 一切如来应正等觉，无辟欲故。一切如来应正等觉，所成就法，不思议故。善信，云何是菩萨摩诃萨，能因而许殊胜功德？善信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，成就如是殊胜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，见诸有情，受诸苦恼，如被行戳，起大悲心，复以天眼观诸世间，见有无边诸有情类，成无间业，堕无暇处，受诸巨苦，或为见往之所复辟，不得正道；或复见有诸有情类，堕无暇处，离诸有暇。见如是等诸有情已，生大厌怖。普缘一切有情世间，其大慈悲相应作意。我当普为一切有情作大依护，我当解脱一切有情所受苦恼。虽作是念，而不住此想，亦不住余想。善现当知，是名菩萨摩诃萨众，大慧光明，能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，由住此住，能作一切世间福田。虽未证得一切之智，而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，堪受施主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医药及于资具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善住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能毕竟报施主恩，亦能亲近一切之智。是故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欲不虚受国王、大臣及诸有情所有信施，欲施有情真净道路，欲为有情做大照明，欲托有情生死牢狱，欲施有情清净法眼，应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常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，是菩萨摩诃萨于此作意恒时意念，不令诸余作意暂起，所有言说亦于般若波罗蜜多理去相应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昼夜精勤，恒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，无时暂起。譬如有人先未曾有摩尼宝珠，后时得遇，欢喜自庆，遇缘还失，生大忧恼，常怀叹息，未尝离念，思当何计还得此珠。彼人由是相应作意，缘此宝珠无时暂舍。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应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。若不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，则为丧失一切智智相应作意。是故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，应常安住无得暂舍。而时善现便白佛言，若一切法及诸作意皆离自性，空无所有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？佛告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 知一切法，即诸作意，皆离自性，空无所有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不离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切智智相应作意。随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切智智即诸作意，皆离自性，空无所有。此中一切增减俱无，若正通达，即名不离。据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深般若波罗蜜多自性常空，无增无减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众修正般若波罗蜜多，便得无上正等菩提？报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修正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无增无减，与菩萨摩诃萨亦无增减。如深般若波罗蜜多自性空故，无增无减。诸佛菩萨亦复如是。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知，是则名为修正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能即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增减时，不惊不怖，不沉不默，亦无犹豫，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已到究竟，安住菩萨不退转地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能尽未来度有情众。卷第551。